徐子文的葬礼，我为什么要帮着张罗吗？方志远摇摇头，你说啊，他走了，还有这么些人一起送他，等我们走的时候，这帮老同学还有谁会来呀？还能剩几个呀？你放心，你走的时候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来送你。不是，我这意思你没明白。哎，你没看到我新发的朋友圈状态吗？唉，我知这世界本如露水般短暂，然而，得了，就算你把自己包装的再文艺，你也就是个割双眼皮的。什么割双眼皮啊？我那整形医院能做的项目多了。行，吃饭。陆泽熙推了推方志远，小声说：“哎，对了，哎，我差点忘了问了。”你们俩都聊什么了？什么？你行了，别装了。你和百成在那小亭子里都聊什么呢？没什么，就问问彼此的近况。嘿，我猜他还没结婚，对吗？求你多事。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没想到他会来参加葬礼。陆泽熙说着看了百成一眼，然后又转向了方志远。要是知道就不让你来了。方志远压低了声音说，也没有必要刻意避着吧。要走的呢留不住，这该来的呀恐怕也躲不了吧。方志远沉默着不再说话，只是喝着果汁。陆泽熙露出了鄙夷的神色。哎，你还真好意思啊，这在座的谁不是在喝酒啊？哎，就你一人端着饮料呢。说话间周冲站了起来，来，大家一起走一个。 傅丽丽一眼看到了方志远杯子里的果汁，笑道，哈哈，换了，给他换成红酒。同学们纷纷站起，方志远的果汁显得实在不够合群儿。百成拿了一瓶红酒走过去，挺难得的，要不喝一点。 百成随手拿起了桌上的一只高脚杯，倒了半杯给方志远递了过去。方志远犹豫了一下，只得接过来。 入夜，周宁静站在商场门口，他决定进去逛逛。手机一直在响，是微信提示音。周宁静知道，肯定是那个高中同学群又在发照片了。他拿出手机划开，微醺的方志远正搂着陆泽熙，看起来谈笑风生。而百成端着酒杯的样子确实很迷人。周宁静屏蔽了这个群，把手机塞回包里。 这个时候，海丽正从商场底层的超市走出来，她刚下班，两个女人见了免不了寒暄。周宁静提出一起逛商场，海丽正愁没处可去呢，回家也是一个人。说实话，她没有适应离婚后的这一切。在商场工作的这些年，周宁静很少在里面闲逛，这些年对自己的工作他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进了一楼，几个眼尖的导购看到周助理进门了，立马打起精神，笑容满面。周宁静朝他们点点头，看到有一家上 在里面闲逛，这些年对自己的工作他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进了一楼，几个眼尖的导购看到周助理进门了，立马打起精神，笑容满面。周宁静朝他们点点头，看到有一家上了新款的香水，拉过海丽要试试。海丽其实不喜欢香水，就好像她也不喜欢化妆。 没结婚前，他的生活比现在还粗糙。婚后遇到周宁静，经他介绍到超市当洗衣液导购，在他的指点下才开始拾掇自己。海丽也知道自己的妆容和着装总是出洋相，但是底子就摆在那儿呢，不如随心所欲一些好。 试完了香水，导购又让他们俩试一试刚到的粉底。周宁静把海丽摁在了椅子上，要导购给海丽化个妆。海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单眼皮儿，塌鼻梁，发黄的皮肤还偏偏干燥到无可救药。如果非要说优点，大概就是她那还算高瘦的身材了吧。 海丽突然说道，哎，等一会儿我们去看看衣服吧。 周宁静非常的诧异，海丽是那种很少在商场买衣服的女人，比起商场，她更喜欢大卖场、批发市场和网购。9.9元包邮的 T 恤，她一口气能买5个花色，能穿一个夏天。 海丽在镜子里看到了周宁静的表情，又说道，哼，你总说我不会打扮自己，那今天你就帮我打扮打扮呗。周宁静笑了，点了点头。两个人大包小包从商场出来以后，又去喝了咖啡。周宁静憋了一个晚上，还是问了出来，哎，海丽，接下来你是怎么打算的呀？虽然周宁静提醒过，但海丽还是习惯拿小勺子舀咖啡喝。他抬起头，手里还是捏着那把勺子。走一步算一步呗。你还年轻，又没有孩子，像你这种情况，找个合适的对象，我觉得不成问题。宁静，你说人为什么一定得结婚呢？海丽，你干嘛突然问这个？没什么，随口一问呗。为什么一定得结婚？周宁静在心里翻来覆去咀嚼着这句话，沉默着。海丽问道，你这么晚还不回家，那方志远不会等着着急了吧？周宁静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咦，你今天看起来怪怪的呀。哼，没什么，就是看中的学区房被别人给买走了。海丽刚想说什么，她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王胜。 方志远回家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他们在百城的私房菜馆吃完了饭，又去了 KTV， KTV 出来之后还去了夜排档。方志远只记得自己在不停地喝酒，一杯接着一杯，中途还吐了2次。也不知道是被谁送到小区门口的。踉踉跄跄地下了车，对着路边的垃圾桶又是一顿猛吐。吐完了，他慢慢地走进了小区。 周宁静应该是刚洗完澡，穿着一套长袖长裤素色家居服。他打开门，把方志远搀进了屋。 对不起，我今天喝多了。 啊，没事没事。周宁静走进洗手间，传来水声。不一会儿，拧了一条热毛巾走过来。 方志远抓住了他的手，他努力地抽开了，却被攥得更紧了。周宁静背过了身，没有理他。方志远坐起来，一把揽住了他，轻轻地咬他的耳垂。 哎，你干什么呀？周宁静有些生气，他当然知道方志远想干嘛，但今天并不是干嘛的日子。周宁静试图推开，方志远又扳过他的脸，然后吻上他的唇。 浓重的酒精的味道熏得周宁静睁不开眼。方志远隔着周宁静的衣服摩擦她柔软的腰臀，周宁静一个分神就被方志远压到了沙发上。周宁静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方志远，这让周宁静想起了新婚时期的方志远那种不由分说和不知疲惫。周宁静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谁开始的，激情慢慢退去，像是再也长不起来的巢。周宁静努力挣扎着，终于把方志远从身上推了下去。 当方志远冲完了澡，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的酒醒了大半了。他看到周宁静坐在沙发上闷不吭声，方志远好像觉得应该道个歉，却不知道该从哪件事情说起。是为着刚才的情不自禁吗？是回家太晚了，喝得太醉了，还是别的呢？好像还有些别的。 周宁静先说话了。睡吧。 方志远走了过去。宁静，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刚才我可能真的喝多了。方志远坐过去，轻轻地揽住了他的肩。今天看过房子了？ 还是晚了一步。 没关系啊，房子多着呢，一定能够找着合适。 但是那套房子是我们预算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 哎呀，这事儿不要急啊，你听我说。 周年静并不想听，他站起来准备回房。 方志远也站了起来。宁静， 怎么了？ 今天参加完了葬礼，几个同学聚了一下，我没经住劝，我多喝了几杯。 没事儿，难得一聚嘛。我在群里看到他们发的照片了。周宁静说完就进了房间。 方志远愣住了，他从换鞋的外套里掏出了手机看了几眼，彻底的蒙住了。原来他都知道了，可今天发生的一切又似乎无从解释。他跟着进了房间，挨着他躺下。周宁静一个翻身，慢慢的靠近了他的怀里。 志远，我刚才不是不想，只是我累了。 知道知道，我知道。方志远抚摸着他的头发。血气方的事交给我吧，啊。 我想把孩子接回来。周宁静撑起半个身体看着方志远。 周宁静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在跟他商量。 都林花园五号楼18层的一套大三居里，百成站在窗口俯瞰。这就是周宁静向往的那个高档小区，位置优越，配套一流，物业尽责，地处卯城最好的学区。百成喜欢高处，站得高才看得远，站得高他才能够透过气来。 当父亲百树林意识到孤独终老的可怕，他决定亲自到广州找百成。刚和一个外科医生分手的百成有那么点心灰意冷，父亲的出现多少感动了他。父亲说他信不过他的小女友，但也离不开，所以他并不打算和他生孩子。他说百成永远是他唯一的孩子。 我可以辞掉工作跟你回去，但是 他生孩子，他说百成永远是他唯一的孩子。 我可以辞掉工作跟你回去，但是我得先在卯城找到新工作吧。 什么新工作呀？ 别捣乱，难道你还真想一辈子当护士啊？我这儿啊，正打算开一家餐厅呢，就把它交给你打理了。百成犹豫着，百树林拿出了手机，划出了几张照片。房子我都给你装好了，你小时候不是说了吗？说你以后要住高楼，我给你的这套房子就在顶层，18楼，嗯，够高了吧？ 可是我回去，你那个女朋友，她能乐意吗？ 我找了她，就说明我能搞定她，这你就别担心了。再说了，你是我的女儿，跟她有什么关系？ 父亲的所谓搞定，应该就是钱吧。百成考虑再三，母亲去世，和男友分手，广州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于是他办好离职手续，跟着百树林回到了某城。回来后不久，百成到新天地买衣服，在一层的一家珠宝专柜前看到了周宁静。穿着商场制服的周宁静看起来雷厉风行，正和柜员说着什么。百成避过头，因为暂时他还不想见这个女人。周宁静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声音柔柔的：“干嘛？”“ 不吃不吃。”“哎，方志远，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不爱吃韩国料理。”“ 嗯， 好，哼，好，那等你下班再说吧。”“嗯，那我先忙了，拜拜。” 方志远。是啊，他们俩到底还是在一起了。 百成戴上了墨镜，离开了商场。不几日，正为餐厅选址的他看到了新天地的招商广告。他告诉白树林，餐厅必须开在新天地的顶层。白树林看到女儿对餐厅的事这么热诚，立马就同意了。从装修到正式营业只用了3个月，从营业到火爆全城也只用了3个月。白树林对百成刮目相看起来，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对百成来说，他只是为了一个身份，因为他爱方志远。哪怕过去了12年，哪怕经历了种种变故，哪怕方志远已经娶了别的女人。百成交过不少男朋友，但是他能够分得清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而方志远属于后者，只有他属于后者。徐子文的葬礼对百成来说是一个契机，百成终于见到方志远了。以高档餐厅老板这样一个还算体面的身份，极其合理，极其自然地出现在方志远面前。百成给自己倒了杯酒，笑看着窗外的点点灯光。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喝得管普洱吧。 王经理，有人来应聘了。 阿丽啊，你先喝茶啊。 海丽有些心不在焉，不是那种能耐得住性子的人。王经理，你看这挺晚的了。 啊，是这样啊，我明天要出差了啊，可能得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我突然想起啊，这个事情啊，应该给你句准话，这才把你叫过来啊。 啊啊， 那个当然了。王胜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他挪动着干瘦的身体，挨着海丽坐下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说的，我既然说了就一定能够做到。 王胜的体味有点大，一张嘴嘴里又全是烟味。海丽微微皱眉，往边上挪了挪屁股。 一个人住还习惯吗？ 离婚也才没两天，说不上习不习惯。 啊，你其实是不知道啊，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哎呀，这种事儿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吧。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出差吗？愿意往外跑，还老是在办公室里加班吗？ 要是你不这样，你也当不上经理吧。 那是因为我不愿意回家。 海丽一愣， 王胜把茶一饮而尽。要是我有你这样的勇气啊，我早就离了。 王经理，你老婆我见过，挺漂亮，也挺年轻的，听说还是个老师。你这么说好像…… 年轻漂亮有什么用呢？她不懂我呀，我说的话她听不明白呀。啊，她说的话呢，我也不想听。回到家里，我打我的游戏，她追她的韩剧，完完全全就是同床异梦啊。 王胜的话让海丽想起自己和老八的婚姻状态。说真的，王胜的感受他也曾经有过。 海丽啊，比起他来我更愿意跟你待在一起啊，就像咱们喝喝茶呀，聊聊天啊。王胜的话还没有说完就一把抱住了海丽。咱们俩都挺寂寞的，反正爱离了。 哎哎哎，王经理，你松手。 海丽啊，难道你就不想吗？那嘴里呼出的热气弄得海丽浑身不舒服。 海丽用力拧着王胜的胳膊，又踹了他一脚，这才脱身。海丽站起来拿着包就往外跑。王胜的那句反正你也离了回荡在海丽的脑子里，他靠着方向盘终于哭出声来。海丽终于明白了女人为什么要结婚，要是她和老八还没有离婚，王胜绝不敢做出这样的举动。一脚油门却不是家的方向，泪眼迷离里卯成的夜终于静了下来。但是海丽她和她的生活却再也静不下来了。 陆泽熙打开了房门，看到了蜷在沙发上的林子轩。林子轩的手里捏着没有吃完的一颗车厘子，满是胶原蛋白的脸蛋儿鼓鼓的，长睫毛耷拉着，睡态可掬。陆泽熙尽量不做出声响，但是这个女孩还是醒了过来。二话不说走过去，双手揽住了陆泽熙的脖子，双脚离地，结结实实地挂在了他的身上。哎，别闹别闹别闹，累天了。 嗯，我不管，人家想你了。你怎么又喝那么多酒啊？ 我先去洗洗。 你快点啊，我回房间等你。 林子轩从陆泽熙身上跳下来，一脸俏皮。 刚换的花酒是托朋友从德国带回来的，热水流经身体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从医学院退学那年，身无分文的他住过一段时间的小招待所， 对着公用卫生间里发黄的满是污渍的瓷砖和锈迹斑斑的半天不出水的花洒，他告诉自己，早晚有一天他会有一个24小时热水的家，卫生间要特别大，超级大。最向往的场景就是妻子躺在浴缸里喝着红酒，泡着玫瑰浴，他呢对着大镜子，下巴上一圈白色的泡沫，手里举着一把进口的刮胡刀。可惜啊，这个场景在他和潘宇短暂的婚姻生活里从未出现过，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房子。算是读过几年医，他喜欢一切精细的东西，比如这套德国来的花洒，不过精细之外还得大，大而精细是他对大多数事物的审美标准，包括人。离婚之后他交过很多的女朋友，基本都是如此，身材丰腴，五官精致，林子轩很符合他的标准。林子轩曾是他整形医院的前台，成为他的女朋友之后就辞了职，他安排他到朋友的公司当文员，薪水不高，胜在清闲。不过现在看来太闲了，对林子轩来说可能不赖，而对自己而言兴许就成了祸害。 陆泽熙正打着沐浴露，林子轩光溜溜地窜了进来。我帮你搓背啊。林子轩这么一笑，眉眼儿跟弯月似的。 两个人累倒在大床上，陆泽熙又出了一身的汗，想再去冲冲。 林子轩拉住了陆泽熙不撒手。哎，你抱着我。林子轩给陆泽熙点了支烟，突然说道，亲爱的，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他亲了亲他的额头说，怎么了？ 我爸妈过几天要来卯城。 行啊，吃喝玩乐我全包了，你看着安排就好。 不是，我是想让你和我爸妈见个面。 陆泽熙取过了烟灰缸，掸掉了一小截烟灰。太早了吧。 哎呦，我们在一起都快一年了吧，怎么就早了？不早。 再说医院最近挺忙，我爸到时候脱不开身呢。 借口。 确实是借口，一个大写加粗的借口。陆泽熙笑着说，我这不是还没准备好呢吗？ 说到底你就是不喜欢我了。 怎么会呢，要是不喜欢你我们还。确实是借口，一个大写加粗的借口。陆泽熙笑着说，我这不是还没准备好呢吗？ 说到底你就是不喜欢我了。 怎么会呢，要是不喜欢你我们还能好到现在啊。 那就是不够喜欢。 你看你看，你又开始胡闹了啊。 我没有。 陆泽熙不想再说下去了，灭了烟，一个翻身把林子轩压在了身下。 你要是不见他们，我就和你分手。 分手的事这个月你都提八回了，你累不累你？ 林子轩狠狠地把陆泽熙推开。睡觉。 是方志远做的早餐，青粥小菜和一面熟的煎鸡蛋，完全符合妻子的养生法则。吃早餐的时候他告诉周宁静，去参加徐子文的葬礼的时候他并没有开他借来的奔驰。 周宁静的表现很平静，差不多就是一个 我们昨晚上是在 摆成了餐厅吃的饭。他终于想了个不怎么尴尬的表述。 哦，他这是要回来定居了。 也许吧，我没多问。他喝了口粥，他在等着他往下问，往下说。可以的话，他愿意把自己和百成在殡仪馆外小凉亭里的对话全部告诉妻子，毫不保留。 可是周宁静只是笑了笑，他把话题转开了。我想和你谈谈孩子的事。方舟子一断奶就被送去了爷爷奶奶家，这其实是方志远先提出来的。那年夫妻俩都处于职场关键期，方志远刚当上销售总监，而周宁静也刚成为某城百货的运营部经理。孩子需要人照顾，请保姆就算了，就是有预算也很难找到让周宁静合心的。 方志远的第一方案是让周子的奶奶来某城，周宁静马上否决了。他甚至拿出了数据告诉方志远，孩子出生的一到两年夫妻间容易产生矛盾，在这个阶段没撑住离了婚的大概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等等。下一句就是夫妻关系恐怕都要岌岌可危了，再放进来一个婆媳关系只会雪上加霜。幸好有备用方案，那就是让爷爷奶奶把孩子接走。周宁静犹豫了几天，终于同意了。他看着周宁静说，你要是真想把周子接回来，我们可以请个保姆。 志远，我是这么想的，可以让我妈过来照顾孩子。周宁静的语速很慢，给了方志远充足的时间来消化。 方志远手一抖，你妈不是在照顾你爸吗？ 你也知道，我爸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生活自理没问题。与其让我妈到广场去跳舞，还不如帮忙照顾周子呢。咱也不让他白忙，按月给我妈开钱。当然，钱的话就是个意思，1800还是2800，你来定。 还没有问自己是否同意，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到最后还给他一个看起来很是民主的决定权，1800还是2800。这就是周宁静。方志远已经吃饱了，他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缓缓地说，都行。 看着方志远进厨房的背影，周宁静露出一丝快慰的笑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周宁静看来，不过是今天东风压倒西风，明天西风又压倒东风，无常胜也无常败，讲究的就是微妙的平衡感，夫妻之间尤其如此。如果能够不费力气供给一套学区房，如果孩子一直待在自己身边，如果他周宁静可以不在职场上与人拼杀，如果家里的钱多到她不用四处腾挪，那么她一定要和丈夫论一论百成。周宁静不但要告诉方志远她亲眼看到过他们俩在小亭子里交谈的一幕，她要问清楚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她还会下指令要方志远和百成断绝一切往来。可惜周宁静没那个经历，他知道方志远心里有一份小小的愧疚，在他自己都没有看到的角落里。不过呢，这份愧疚便足以让周宁静暂时领先，强势压倒。这一局周宁静又赢了。 老八是被中介的一通电话吵醒的，一看是中介，他连忙从快捷酒店不太舒适的床上跳了起来。房子是有了，但按照他的要求 市中心、拎包入住、闹中取静、价格适中等要求，那就只有合租了。中介表示手头刚好有那么一套房子，对方急着要找合租的对象，只要一次性交满一年的租金还可以打九折。老八三七二十一那么一算，起码能省一个月的油钱。虽然他的车是没有了，但是用油钱来做参照他已经习惯了。 老八挨到了九点半才回到原来的家，他要确保海丽不在家，避免再和海丽见面。但是老八开门之后，不想见到的还是见到了。海丽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地板上全是被剪碎的布条。没有认错的话，海丽手上拿着的是老八最贵的那套西服，西服早被剪成了马甲，丝丝缕缕。 老八再也控制不住了，海丽，你有病啊！ 海丽悠悠站起，把西装往老八身上那么一扔，给你才知道我有病啊。 这是我的医生，我的。 我知道。 咱们已经离婚了，我把房子车子都给你了，这屋子里的东西除了我的电脑和衣服，其他我也一概不要。海丽，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 电脑？是这个吗？海丽打开卫生间的门，指了指里面。 老爸冲了进去，他的笔记本电脑正在浴缸里泡着。 啊！ 老爸大叫，赶紧捞起了电脑抱在了怀里。海丽，你这个疯子你！ 海丽也不生气，看着老爸说，你可以走了。 我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就是跟你结婚。 我也一样。海丽还是那么风轻云淡。 要不是当时家里人逼着我结婚，我才不会跟你相亲呢。我 也一样。 两个人对视着，老爸的眼睛里都要冒火了。海丽，既然我们都知道彼此不合适，离婚是最好的选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知道这台电脑对我有多重要吗？我的资料，我的所有的资料。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有备份。 我习惯用这台电脑加班。 说起加班，是啊，你每天回家除了加班就是聊微信，你问过我的感受吗？ 你的感受？你都不在乎我的感受，我干嘛在乎你的感受？哈，不对不对，我们已经离婚了，咱没有必要再吵架了。 对呀，那你还走不走？ 我的衣服，还有我的电脑。 你到底走不走？ 老爸犹豫着走出了洗手间，他看着地上的那堆碎布条，再看了看怀里那湿漉漉的电脑，像是下了大决心。我走。 哎，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 钥匙，这里的钥匙，啊，我家的钥匙。 老爸从裤兜里掏出了钥匙，往地上一扔，扭头就走。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他这么想着，加快了步伐，一刻也不愿意逗留了。老爸回到了快捷酒店，他越想越气，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了。壮士断臂般的净身出户，这是不是太冲动了？为什么不花点时间斡旋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呢？但是理智告诉他，生活还得继续。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107.6。